的方向。我常常想要离开有你的地方，爱颠覆了自己的主将。我是客厅，养不住你，拥有是我奢侈的邀请。

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

说的地方，也就是所有人们的希望。真的有个地方在心中，真的有个地方永远在等你前往，真的有个地方在心中，真的有。觉得烦恼多，还抱怨日子太沉默，想起爷爷从小对我说的地方，原来就是所有人们的希望。真的有个地方在心中，真的有个地方永远在等你前往，真的有个地方在心中，真的有个地方。 是出

每次看见他为你哭泣，我

只想望有一天我能走到你的身边，我能走进你的故事，霞光里一起浪漫，总在盼望这一天。桌上台历翻来翻去一篇篇，也许它很近很近，也许是无法到达的遥远。你是否知道，你是否已经听见，我的心在呼唤